像风把一样的奔跑，坚持记录狂飙。 昨日的光荣已远去， 梦想闪耀光芒万丈。 什么岁月山高，见证黎明不朽，真正的英雄已苏醒。 山川苍茫呼啸， 小心暗黑魔刀， 路就在未知的前方。 把握机遇，忘记昨天的伤痛。我只是追随不羁，爱的道路有无穷， 肩并过肩，笑心中的苍穹， 去追吧，我会的正义。 来，一， 这隐忍力量的奇妙。化作基地绝招， 凝聚吧坚毅的目光， 呐喊冲向云霄之上。 什么岁月山高， 见证黎明不朽， 真正的英雄已苏醒。